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又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小时，开始了，准备和八月做一个好好的告别，然后以饱满的全新的热情来迎接九月的到来。我想学生朋友们应该会过得比我们更有仪式感一些，因为呢明天就开学啦，所以呢明天我们也要来说一说这个开学的话题啊。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先跟八月，跟这个夏天道个别吧。刚才来的路上看到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张图来告别这个夏天。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在这个夏天你有哪张特别满意的照片吗？欢迎来晒，用它来告别一下吧，跟八月还有夏天都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当然互动方式还是三种，我们的固定三方平台。第一种就是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来跟我互动。第二种呢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我今天也非常应景的发了两张图。第三种，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上面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不要质疑我给你的爱，是你的，我不会分享给任何人。开场曲，我们终于把流星雨放了出来。有流星的夜晚呢，没有听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今天把它作为第一首，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温柔的夜晚。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知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陪 这么温柔的一首歌，流星雨，来自 F4。 还记得当年追流星花园的那一个年少时期的疯狂，哎呀简直了，我也是利用暑假的时候，那真的是租碟，那时候还要去那个音像店去租视频碟，然后回家放到电视里面看。我天，我真的记忆特别深刻，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看了一天一宿，和我妹两个人。哇，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仔仔，哎呀就觉得又帅又忧郁而且又专一，那简直就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又温柔，然后就觉得可能道明寺就虽然说他也很可爱，可是就觉得有一点点霸道嘛，那个时候还不兴这个霸道总裁这种人设。但是长大之后呢发现，哦原来是各有各的魅力，就哪怕是 F4 四个角色，那也是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可爱。哎，说到这个呢，就说起了今晚准备的话题。那今晚的话题就是大男子主义，或者是大女子主义。其实我们都经常说的是大男子主义，然后就并没有大女子主义这样一个官方的词汇。只不过我觉得呢，既然咱们要讨这个话题，那么就一定要男女平等，对不对？所以呢，女生有的时候呢她也会很强势，就有一种大女人或者女强人，她总是会带来一些压迫感。其实这个压迫感呢是男女都有，那你在生活当中，你的另一半，你的爱人，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有没有这类的特质，大男子主义或者是大女子主义？那你是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如何对敌？有什么策略都可以跟我来互动。另外呢也要感谢一下数据组的精灵们，看到第一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依然是不羁之士大神啊，我的天。我们还是逢时播报啊，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突破两次，就是争取能够到20万，然后我就可以播报两次了。现在马上就要第一次播报啦，谢谢。看到大家晒的图片真的好有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棒，每个人都是热爱生活的。那今天晚上我们也用图片一张照片来告别这个八月吧。好，欢迎继续跟我来互动，也欢迎去视频端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来看我的视频直播。接下来第二首歌依然很好听，是一个算是新人歌手吧，叫做赵子画，一滴泪的时间。大家都很熟悉周杰伦的一首歌的时间，那一滴泪的时间能做什么呢？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车门没关严，一样的景点，一张照片，一条朋友圈，一样的誓言，依然没让你清醒一点，请你给我一滴泪。 任性的脸，那些快乐的梦都变丑了，你看不见。我只要你一滴泪的时间，能不能够坐在你右边，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后不要说再见。空虚梦里填不完一样的失眠，一个人见一直说晚安，一样的誓言依然没让你清醒一点。请你给我一滴泪的时间，听你形容他狠心的脸，那些快乐的梦都变丑了，你看不见。我只要你一滴泪的时间，能不能够坐在你右边，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后不要说再见。请你给我一滴泪的时间，听你形容他狠心的脸，那些快乐的梦都变丑了，你看不见。哦，我只要你一滴泪的时间，能不能够坐在你右边，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后不要说再见，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后换一片晴天。 安静又婉转动人，略带深沉的这样一个男生赵子画带来的一首歌《一滴泪的时间》。其实看到大家都在说有很多喜欢他的声音的朋友哈，他也之前做客过我们974的节目，包括他去年是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你看我都没有关注这两年的中国好声音了，我那天还就听他的歌，我突然间觉得哎，这个声音很特别很动人。所以说嘛，如果真的是好声音，绝对不会被埋没的。那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好啦，看到大家告别八月的图片还是很动人的，像清风飘扬发来非常可爱的一些小娃娃，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于手办吧，但实际上应该不是手办啊，就非常的梦幻，小人鱼、小狗狗、小男生、小女生，反正我觉得还是就一下戳中了我的心。斯坦福桥说，当年这个某卫视还播了《流星花园》，后来我记得，就不让播了嘛。刚才的那首歌，就我们的开场曲，绝对的是回忆杀。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在说《流星花园》，哇 ，F4， 时代的印记。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不是还有言承旭吗？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也还是会老，当然也很成熟，但是呢，因为当年的《流星花园》太经典了，所以他的出现还是会让大家第一反应过来，哦，他就是道明寺，永远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今天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哈，就是大男子主义或者说大女子主义。其实大男子主义，如果是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不能够接受。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程度的问题。你比如说，就拿道明寺来举个例子，他也很霸道，就现在流行的那种所谓的霸道总裁人设， 但有很多女生就很吃啊，就很吃这个人设，就觉得哇，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用去管，只听他安排就好了，这是一种。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真正的就是极致的大男子主义，就什么都要听我的，几乎不问你任何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取的，反正我接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可以来讨论一下。男人如此，女人也是这样，有一首歌就是唱大女人的，就是张宇。有 几只妈妈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身偷偷开语言，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 大女人这首歌来自张宇，也是很早了。其实张宇的歌呢，有几首是非常经典的，比如说《用心良苦》《雨一直下》。虽然这两首歌我还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播放过，但是今天呢，张宇的播放他的第一首歌，居然是这首《大女人》，是为了映衬今晚的主题。会飞的狮子他说不喜欢大女子主义，但是呢我也没有大男子主义，商量着来呗。是的，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有商有量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的男生就是怎么说呢，在一段恋爱关系里面他会表现出来很大男子主义的那一面。不行，这个一定是 我来决定。反正你的意见，他高兴的时候呢可以参考，如果不高兴呢就直接不问你的意见。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的老公就有一点这样。其实呢他平时都很好，对他也很好，但是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个大男子主义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很多的事情他都不会跟女方商量，而自己做主，就即便可能女方并不喜欢，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都是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才去告诉他结果。这就导致这个女生就有的时候很不爽，进而会产生一些吵架。但是好在呢，其他方面都还不错，而且女生的脾气也相对来说比较柔和，所以两个人还算是比较合拍。但是我想其实这也算是性格互补，如果要是碰上一个可能就是性格不是那么柔和的，那我估计两个人就真的是不会那么太平了。下一首歌是谁的订单？记得收获哦，来自毛不易的《不染》。如果你想下单歌曲的话，那就直接在聊天室里面或者是抖音都可以。还有我们的逢时播报现在已经是146133个赞了，还在持续的上涨，那到下一个100000的时候我会再播报的。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却不悔，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不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爱花开只是再醉一回。牵肠 场误会，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一壶清酒，一身尘手牵长行舟余味。 不然，来自毛不易。这首就算是古风歌曲了，哎，好吧，那我们待会儿再说。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现在呢，距离9月份已经越来越近了，因为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而且午夜情歌又是8月的最后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过得有一些仪式感。今天晚上用一张8月的照片来告别这个月份吧，顺便也告别炎热的夏天。已经收到了聊天室里面很多的图片了，有美食的、美景的，还有一些家人的、孩子的等等等等。很谢谢大家分享这么多美好的生活的细节和点滴。另外，我又要逢时播报了，现在是24万6000多点赞，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让我们看一下现在排名前三的是谁。第一名不羁之士，哇，你好厉害，他一个人独点21万，呵呵，真的太厉害了哈。第二名麦田守望，第三名山外有山，谢谢。当然还有像小兔子啊、夏花呀、啊、等等等等，感谢所有的朋友。所以鉴于不羁之士已经连着点了2天了嘛，然后我说如果你要是有想下单的歌曲也可以发上来，我会在72小时或者14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的。 刚才看到了有朋友说，就是今天晚上的话题哈，大男子主义或者是大女子主义，那如何去拯救，如何去对应，或者说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应对啊。看到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段话，我觉得说的也很对哈，就是葫芦侠，他说正确的大女子主义应该是追求男女双方在经济地位和人格尊严方面的平等。女孩子呢要要求自己独立工作，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丈夫和子女，遇到工作不顺利或者是天灾人祸呢，女人也能够坚强地挑起重担，尽力去独自解决问题，不过分地依赖丈夫。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女子主义或者说大女人哈，她有女强人的一面。那女强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上拥有着自己的事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以独当一面，有责任感，对待家庭，然后对待自己的父母，然后吓到自己的子女，她都可以维系得很好，这是一个女强人的标志。可是女强人呢，往往她会有一种怎么说，因为她能力很强，所以她一般会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对于她的下属基本上她要拿出一定的领导的态度，所以就难免呢会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那我觉得真正就是女强人和就是怎么说呢，强势和强大的区别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很强势，那么可能单指他的性格方面很强势，那这个强势并不一定会让对方折服。但如果一个人很强大，那么是发自内心的强大，是方方面面的综合体现。所以一般来说，面对强大的人，他的对手都是佩服的。对于女孩子，这首歌我觉得也很重要，来听蜜雪薇琪独立。女生现在要越来越独立，当你自己拥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你就不会依赖任何人。 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小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已经成立，准备随时能独立，不贪心不委屈，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我要亲身经历，越自己越好，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你还手什么都有。 自己 这首歌也是有年代感了，来自蜜雪薇琪。当时呢，他们还是非常青春靓丽的女生组合，叫做独立。爱要聪明的独立，当然女性也要独立起来。但是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大男子主义或者是大女子主义。我们来互动一下。看到刚才这个，因为有好多的朋友是三方平台来回的跑哈，基本上呢看完了抖音直播，然后呢就潜伏在聊天室里面。是的，谢谢大家这么支持哈。如果你想看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盲盒还没有出场，其实刚才呢它已经稍稍的出来了一点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像我这个年纪，今晚的盲盒可能你还会听过，但如果要是年轻的朋友，那估计有一点点难度。来吧，限定版的八月最后一个盲盒要来了。现在我听这首歌都是满满的回忆。 「この旅路を行く」 这首歌来自滨崎步，叫做 Voyage， 远航。反正对于我来说，因为这首歌也算是记忆当中的一首回忆杀歌曲，而且呢，它总是会带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远航就像它的名字的意义一样，然后这首歌呈现出来的也是可能明天就即将远航啦，所以呢，要准备好，做好一切，虽然前路是未知的，可是依然充满期待，就像学生们，明天也要开学了，新的一个学期，大家要加油哦。不过我想学生朋友们应该早就睡去了吧，像棉花糖啊，小团子啊，今天也没有出现。好，明天呢，开学的第一天，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今晚的盲盒这么小众，居然都被山外有山答对了，好厉害，恭喜你获得今晚的盲盒啊！当然还有泪落心田，只不过速度这个慢了一点点，没关系，都很棒。继续来跟我互动吧，不论你是打卡心情日记，还是用一张照片来告别这个八月，亦或是来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都是可以的。也收到了订单，斯坦福桥还有我们的不羁之士，都下了自己的歌曲订单。好，收到啦，我会在指定的时间给大家播放的。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订单发货，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信任，是谁点的请签收，给我五星好评哦。 你无谓逼我打开刚才那一版，早前便讲过旧友最惨，你擒住不放，想中痴缠那一环，平凡活动社交也要放翻，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请相信我地，请珍惜我地，为何总不留余地，手机中号码一闪，私邮和短信逐个查验，我们爱经过紧张得像过安检，怀疑令实上会更快呈现，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请相信我地，请珍惜我地，谣言没半点道理，讲真听中那狂音机，奢侈价格不菲，而 我施展过只此一次谎言绝技，只不过是一点怕事，施走假词不讲你知，不想有象征式意义成为你解释，终于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放利，请相信我地，请珍惜我地，谣言是与非合猜了还疑，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怎么砸破信任才是胜利，请相信我地，请珍惜我地，来年多点人情味。 这首订单来自陈奕迅的《信任》，这是我们聊天室里面 Tucker 下的订单。谢谢，我又收获了一个五星好评。今天晚上这个接到的订单还挺多的呢。哎呀，看来午夜情歌的这个曲库下单量激增啊，大家不要着急，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堵塞，所以耐心等待，你的货总会收到的。好了，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吧。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女生的来信，道道匿名，说一下我的真实经历。我男朋友就是大男子主义，我想大男子主义应该是每个女生最烦的一类了。说好听的是表达过于直白并且低情商，说难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男。他们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也一定会觉得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导致。他们不会认错，不会道歉，很喜欢这种赢了的感觉。可是我真的不懂，你赢了一个女人能有多少成就感呢？而且大男子主义的男生多多少少都很自信，在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你可以作一点闹一点，他可以包容。但如果他们心情不好，就算是一点小小的事情，他可能都会跟你直接翻脸。吵架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逻辑和理由怼得你无话可说。如果吵不过你，他们就会觉得你在说些没有意义的话，需要你把自己心里的委屈先咽下去，然后等他们气消了再主动去联系。我真的不知道那咽下委屈的人谁来安慰呢？难道我不会难过吗？其实我真的不是不包容、不能体谅，而是一直主动低头的人真的会很累。听得出来你现在在这段爱情当中过得不是很顺心，有一个这样大男子主义的男朋友，怎么说呢，我觉得大男子主义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但是通过你的描述，我感觉他并没有很在乎你。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管他是大男子主义也好，他是中央空调也好，或者是他是暖是冷是淡漠还是热烈，但对你他都是在乎的。所以呢，不必把自己爱得那么卑微，头发甩甩，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这首歌送给你。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 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男人亦或是女人，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爱情当中，无论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我觉得都要有一颗大度和包容的心。大男子主义也好，就是大女子主义也好，我觉得这个如果在爱的人面前可能他愿意包容你，那你可以适当的去展现一些，但是千万不要过度。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彼此商量、牵手、互相扶持、包容和理解，这样一段关系才能够走得长久。那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就更不用说了。我想如果要是你太过自我、太过这个强势的话，会被这个社会啊，或者说被生活的种种磨平棱角，教做人。其实很多事情经历过你就会懂得。最后一首晚安曲，来听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午夜情歌今晚就到这里了，再来逢时播报30万了，感谢所有的数据组精灵们，尤其感谢我们点赞助力榜的榜一不羁之士，还有第二名麦田守望，第三名山外有山，谢谢所有的陪伴。精灵们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明天见。 这世界很微妙，也在乎想要谁都不是好，纵容寂寞咆哮，美好取代不了，散场前又哭又笑，真的不是故意，伤你的心还高，交给我们的事情。 么幸运找到你，多么坚定我爱你，面对命运好多难题学不会放弃，多么幸运